第33集，我的习惯。我感觉我的腹肌都有点退化了。 不用，当然会退化。 季行辰说这话时特风光其院，像在讨论合同一样正经八百，我连反口都找不到话头。本人愿将恶霸之名主动让贤。哼，你才是坏得润物无声。 我是在提醒你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在做着和季行辰成为朋友的努力，而友谊在我们之间是早已过时的关系。脚下青石板铺就的步行街，长到与天际相连一样，却又在不知不觉间走到了尽头。行至街头的一家路边摊前，前脚还一副成熟干练坐台的季总，突然就跟被摇摇车吸引了注意力的小孩似的，站定不动。走累了？车子停在半条街开外的停车场，我道：“你在这等我，我把车开过来接你。”季行辰摇摇头否认了泪，又点了下头。我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吸引季行辰注意的摊位是个三轮车改装的移动小店，车斗里放着两个木桶，桶里装着洗干净的红李子与青皮芒果，两种高饱和度的水果泡在半融化的碎冰里，卖相圆滚饱满，鲜艳欲滴。而搭配这些水果的作料竟然是辣椒粉和椒盐，这类更该出现在烧烤摊的调料。一方水土养一方吃货啊，这种风味在本地显然不太畅销，所以老板在收款码旁边还挂着个手机贴膜以及 C 语言编程的兼职牌子。但喜欢吃酸辣口味的季行辰喜欢。先前我和沈鱼见面选餐厅时，下意识认为心上人爱吃傣味，后经确认爱吃这个的是季行辰。你不会想买这个吧？季行辰从头到脚连头发丝儿都透着贵气精致，不像是会吃路边摊的人。然而看他眼巴巴的样子，我拦了一嘴：当心吃坏肚子。老板一仰脖，拿出贴手机膜时用的小抹布，在食品卫生经营许可证上擦了擦。嗯，有卫生，但是不多。季行辰听不听他老公的话我不知道，反正不听我的。等我将车挪过来时，季行辰手里端着个透明的塑料碗，另一手护着碗的碗口不让路上的灰尘落下来，嘴里还嚼着一个李子，腮帮子鼓得跟个屯食的松鼠一样，已经吃上了。季行辰帮我做事时很顺手，支持我时更顺手，因为手上拿着吃的让我帮他扣安全带。冲碎的果子散发着青涩酸甜的清香气，俯身靠近时他的呼吸也有股甜甜的气息，让我也有点好奇起这份黑暗料理的味道。季行辰的手机响起了视频通话的提示音，接起之后，对面的女人笑眯眯地招呼他： 儿子啊，最近工作忙不忙啊？你吃过晚饭了吗？ 这位母亲的声音有点耳熟。我趁着等红灯的间隙瞄了一眼季行辰的手机，哦，原来是我的母亲在背着我给季行辰当亲妈。 工作还好啊？吃过晚饭了。 我在边上告状季行辰乱吃路边摊的事情，方晴兰是名洁癖战士，也由衷地将季行辰当亲儿子看待，拿出了他儿科主任医师的气势，严肃地讲起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对对对，训他，让他不听话。 方晴兰话锋一转，突然训起我来： 你又在那装什么没事人啊？你怎么不做给晨吃啊？ 25岁的我又卷起来了是吧？洗手做羹汤的娇妻画面原来是我的剧本。方晴兰打来视频是叫我们回家取野菜和蘑菇，北方山里时下最应季的野生菌菇刚加急空运回来的，叫我们拎回去尝个鲜。 被流放的我也因为要帮季行辰拿东西作为廉价劳动力而被特许和他的好二儿一同回家。我和季行辰先前闹过感情危机，方晴兰又问起我怎么没戴戒指的事儿，季行辰帮我圆了过去。 李宇珍的戒指弄丢了，不过应该还在家里。 掐头去尾，不算欺骗。方晴兰松了口气。 那好好找找啊。 再找半个月。 季行辰戴着戒指的手指微卷。 如果找不到，就都不戴了。 明天是休息日，久未回家的孩子乍一回来，当妈的心里难免不舍，留我俩在家住一晚。我还挺恋家的，在现在的我看来，这个我从小长大的家更能给我归属感。然而我俩这情况，我和季行辰肯定要住在一间屋子里。方晴兰的挽留很宽限，尊重年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可应可不应。季行辰答应了，我们今晚要睡在一张床上。在我从小长大的家，属于我的房间里，有着与我成双成对、属于季行辰的生活用品，而我对这样的介入毫无违和感。这些时日以来，我逐渐意识到，我初醒时对季行辰的全然忘记，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而是25岁的我早已习惯了季行辰全然且自然地融入进我的生活。失去记忆，连感情都能忘却，却忘不掉习惯，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感情深刻的证明？我在箱底找到了被我封起来的习惯，一只绵羊造型的安抚布偶，准确描述应该是一坨只剩独耳的小羊，仿佛上过战场一般，全方位开线，布料被盘得跟被狗嚼过一样，圆墩墩的身体扁得就剩一层羊皮了。方晴兰有颗慈悲为怀的医者心，在自家幼子还需要被抱在怀里最缺乏安全感的月龄，时常哄睡哄到一半撂下自家孩子出急诊，导致我对这个从小就抱着睡觉的布偶产生了刻板行为，晚上要将它贴身放在睡衣里搂着才睡得着。直到读大学，通勤不方便，住寝室后才慢慢戒掉这个习惯。裁下一块布料放在手里，半个学期下来，手里还要攥着只小羊蹄子。25岁的我，应该是彻底将曾经戒掉了。我隔着收纳袋，在布偶的脸上贴了贴，又将它放回了箱底。今晚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我没有照常给沈瑜发问候消息。虽然发了，他大概率也不会理我。正心事重重着，连现在的我都忘不掉的习惯，强势且自然地出现在我的私人领地。